阿弥陀佛嚟接引佢往生喎。佢念佛功夫唔错，佛嚟接引。佢忽然间想到，《楞严经》自古以来嘅注解都冇讲出佛嘅本意，佢就向阿弥陀佛告假，想留在世间将《楞严》重新注解，注解好咗先至再去。阿弥陀佛点头准佢请假，佢嘅病就好翻啦。呢、这个亦系生死自在，来去自由。所以呢，称赞嘅音声能不能周遍法界，睇我哋用嘅系乜嘢心啦。古大德同我哋讲学佛嘅两大原则： 一，听经要消归自性， 听咗之后要与自性相应，绝唔系一面听一面胡思乱想； 二，修行。不管念佛、持咒、参禅，八万四千法门，要在转识成智。 亦就系讲，不用白色，不用三心二意，要用真性，用六根嘅根性。 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，我此赞叹，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。 菩萨教我哋要一心清廉，不间断，不夹杂，不怀疑，嚟修学呢个法门。 身与意业无有疲厌， 冇疲倦，冇厌烦。用功如果得力如法，确实系不疲不厌嘅。嗱，有同修念佛得力，一句佛号将睡眠念走，疲劳亦念走，念得身心自在。快乐无比嘅， 真正念佛人越念精神越好，身体越好。 我哋嘅身体因为有妄想、执着、烦恼，体质发生变化，变成唔正常，有毛病。 今日地球受到环境污染，生态失去平衡，地球生病亦都唔正常。臭氧层穿咗个窿，天亦都唔正常啦。 身体有病，改变体质。恢复自然，咁就正常啦。乜嘢系自然呢？ 心里边冇事就系自然。 心里头本来系冇事嘅。六祖大师云： 本来无一物， 本来无一物，咁就系自然啦。如果你心清净啦，无一物，你嘅身就恢复自然，体质细胞重新组织成非常正常，身体就健康。就唔会有病，会长寿啦嘛。 西方极乐世界嘅人，个个无量寿，个个长生不老，原因在于佢永远保持自然。 要改变体质，唯有修清净心。世间讲究医药进步，咁系靠唔住嘅。性情温和善良嘅人唔容易有病，脾气暴躁、性情唔好嘅人呢，时常有病痛啦。嗱，知道事实真相。就知道点样做法啦。身与意业无有疲厌，是修学的要领，亦是真正的功夫。我们要努力学习啊。 第三愿，广修供养。 复次，善男子，现广修供养者，所有尽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极微尘中，一一各有一切世界极微尘数佛，一一佛所，种种菩萨海会围绕，我以普贤行愿力故，起心信解，现前之见。悉以上妙诸供养具而为供养，所谓花云、万云、天音乐云、天散盖云、天衣服云、天种种香、蒲香、烧香、末香、如是等云，一一亮如衰微山王，燃种种灯、酥灯、油灯、诸香油灯。一一灯柱如须弥山，一一灯油如大海水，